少柔情多少泪，往事如烟去不回，想起过去多少欢乐，如今已岁月如水，多少柔情多少泪，良辰美景去不回，剩下一片梦里梦境，梦醒是更悲哀。情的梦，爱情的梦，如今已消失。爱情的话，爱情的话，如今已枯萎。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泪已流干，心已碎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如此沉醉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如此沉醉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如此沉醉。 说再见。 的心慌， 一种感觉，酸酸的感觉，像梦搅拌着蜜糖滋味，有一点烦恼，反而觉得更好，燃把火在心里烧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轻飘飘的感觉，透过你到晚安才能入睡，有一点无聊，却又觉得很好，明天的一刻就要决定止不 所有的故事为难了自己。